哦， 如果说你要是说我就是要去东来顺去点的话， 吃的话， 这个价格会更贵，一定是1000多块钱以上。 哦，也就是说，如果你到东来顺的店里面去吃，也有这个，你当时就可以买这个产品组合拿回家， 对， 是900多， 930，嗯， 930。那今天咱们是 399， 399元。 对， 好，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现在您可以打电话来订购今天为您再次推荐的东来顺的明星产品羊肉片的组合了。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说到买羊肉片，每个人都有经验哈。 嗯， 我相信毕女士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人65岁了哈，那肯定平时也有买东西的经验哈。挑羊肉，一般您就是买肉的时候，您怎么看或者怎么挑？您简单说一说，您平时买肉这个怎么看新鲜不新鲜啊？ 我要看是羊肉啊，就是看颜色。 看颜色啊。 可以闻味儿。 闻味儿。 也能感觉出来，看它有没有水分。 啊， 有的那个羊肉它也打水，在市场买的还是不是太放心，在超市买呢，品牌的又特别贵。东来顺这个要比吧，还是东来顺吃的比较放心。 啊， 身体健康是第一嘛。 啊， 对吧。 价钱呢，您说 价钱，像平常我要是吃那个什么，那个满福城的那个牛羊肉啊，就特别贵。起码可能得50-60块钱一斤。 50-60块钱一斤。 对 啊， 要跟 品牌的。您要在市场上买东来顺的可能更贵。 对，没错就是这样。 再说今天咱们是多少钱，咱们是 399元。 399元。 而且你想想的话，光这羊肉片的话，一袋300克，8袋的话就是将近5斤的量，威哥不带到了。 5斤啊。五斤的话市场上买，市场你买不到东来顺的这品牌，你要去店里边去买。 对， 店里买的话是900多块钱。 没错 啊。你说一说哈，这个其实咱们包括毕女士啊，咱们都是这平时爱生活的人哈。 嗯， 买东西啊，咱得图个明白，这东西贵贵在哪儿，便宜在哪儿，好好在哪儿。说到东来顺了哈，毕女士，您觉得东来顺最好的地方是什么？ 这肉吃的放心，我就觉得这个是第一。 那就是百年老字号给您 的 这个踏实。 对对对。 啊，就给这踏实。 对。 往往咱们消费者知道都是这东西是百年的啊，东来顺百年老店。 对。 但是为什么他做到了百年老店，咱们可能不了解。 嗯， 这微微就知道了。微微，你得说说这羊肉它怎么就好，为什么做这羊肉好。 首先第一点的话，其实在东来顺当中，我们112年的历史，我们始终选材方面我们就特别的考究。 选材。 对。 啊， 层层的把关。但是我们说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选材基地是来自于内蒙古呼伦贝尔。 嗯。 而且内蒙古呼伦贝尔它本身现在属于一个禁牧的这样一个状态。 嗯， 所以说它的羊种出来的特别特别的少，但是我们只选择一种叫做钻石级别的杜博羊。 杜博羊。 对 啊。 为什么说要选择这种钻石级别的杜博羊呢？杜博羊是没有羊尾巴的。 嗯， 所以说它是这个羊尾巴大家都知道是储存羊油的地方， 羊油比较多。 但羊油比较多，但是这些羊油呢它都不分配到这个杜博羊的全身的上下。 嗯， 所以说吃到的这个羊肉呢是肥中有瘦，瘦中有肥的。 嗯， 其实我们都知道吃牛排会有那种雪花牛排。 嗯， 其实吃羊肉也是同样如此，但是我们说这种雪花的羊肉呢是极为难能够看到的。 嗯， 还有一点的话，今天我们选择的羊肉的这个时间段，我们都是4到6个月的羔羊。 嗯， 这个羔羊我们大家都知道羊肉的肉质很嫩很鲜。 嗯， 而且今天我们全部都是采用到阿訇屠宰的方式。 嗯， 就是我们说最讲究的一个屠宰的方式，没有任何的血腥味，保证它的口感更加的原汁原味。 嗯，很干净哈。 嗯，对。 到这儿咱们再说组合了，组合这次是什么样的组合，多少钱， 再来 而且这个组合里边的亮点是什么，再来说一说。 再来跟各位分享一下重头戏。 嗯， 羊肉片的部分当中，一袋300克，整整的8袋。 嗯， 8袋的话就是将近5斤的量，为各位带到了。 嗯， 再来今天我们还会送给大家羊肉串和牛肉串各一袋。 嗯， 每一袋当中呢是20串，总共是40串为各位带到。 嗯， 再来还有到我们的蘸料部分当中呢，分为鲜香和麻辣的各3袋，总共是6袋。 嗯， 全家人食用来非常的够，而且今天涮火锅当中一定必不可缺少的就是锅底儿。今天麻辣锅底儿也为各位准备到了。 嗯， 所以说这是极羊福利，是一个全羊福利。 而且每一袋上我看都有东来顺的 logo 和标志，证明这都是东来顺的产品。 对，而且 没有问题。 对，而且今天我保证到和百年老字号东来顺，你去北京包括的王府井，包括的前门，包括的东安市场。 嗯， 去看一看，是一模一样的品质。 在东来顺买这一套要多少钱？ 930块钱。 今天咱们价格 399。 今天北广购物的价格是399元，8袋羊肉片啊，2袋 一袋是羊肉串，一袋是牛肉串， 对， 还有呢调料啊， 六袋， 这个鲜香的是三袋，麻辣的是三袋，再加上一袋麻辣锅底，这一套是399元。 没错， 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这一套组合在东来顺卖930。 对， 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的价格是 399元 哈。明星产品当然是里边8袋这个羊肉片了。 对 啊，每一袋是300克。 对， 那你再简单介绍这个牛肉串跟羊肉串， 嗯， 这个是。 首先的，它所有的羊肉串也都是来自于钻石级别的杜伯羊，而且这个羊肉串呢，我们告诉羊肉串和牛肉串回家操作也非常简单方便。 嗯， 你说放油锅里炸一下也可以，微波炉里煨一下也可以。 嗯， 像很多的朋友说夏天我出去烧烤，我烧烤一下也可以，都是非常简单方便。而且我保证到每一块的这个羊肉呢，都是钻石级别的杜伯羊，都是4到6个月的羔羊，也非常的鲜，非常的嫩。 嗯， 而且今天的一个牛肉的产地也都是来自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的这个监牛， 嗯， 也就是大家俗称所说的公牛， 嗯， 而且它都是不超过1岁的公牛为各位带到， 嗯， 所以说这个肉质的口感也非常的鲜嫩。 是， 嗯， 同时咱们很知名的像老舍， 嗯， 啊，他就特别喜欢吃这个东来顺， 嗯， 啊，做到百年老店不容易，首先可能保证的就是诚信经营，诚信经营本身那就是这个肉的好坏。 对，其实说句老实话，很多的朋友，北京的朋友都去过东来顺，但是他不是说装修有多么的豪华，不是说他服务有多么的好，其实冲的是什么，就是冲的是这个味儿，冲的是他的食材。 嗯，今天这食材不用您去东来顺店里边去吃了啊，东来顺公司呢把这个东来顺本身的这个食材就拿到我们北广购物上，您通过一个电话听了我们节目就可以把这产品拿回家里边， 没错， 而且是免费送货上门。 对， 您在家里边把锅一吃啊，您就可以开吃了。 没错， 啊，再说这个产品组合里边有什么东西，咱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来，再来跟各位分享一下，300克的这个我们的羊肉片，一袋是300克，整整的8袋， 八袋 被带到将近5斤，还有6袋的蘸料，这个分为鲜香口味和麻辣口味，还有2袋的肉串，一袋是羊肉串，一袋是牛肉串，总共是40串为各位带到，还有一袋麻辣锅底供全家人来食用。在，市面当中的售价930元，今天北广购物当中399。 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现在可以打电话来订购我们的产品。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很高兴把毕女士也能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是特别希望能够跟听众有一个直接的见面的一个交流啊，都是通过电波见不着面啊，今天也见一见啊。杜女士当时听的是828是吧？ 对，828 新闻广播啊， 新闻广播。 我们是在新闻城市故事爱家体育，现在是5个频率在播出啊。买东西啊，尤其是入口的，图的就是一个放心，图的就是一个好味道哈。往往咱们去超市里边买这个羊肉片啊，现在又到了吃这个吃锅啊，吃涮锅，吃羊肉片的这么一个季节啊。 对， 有的很多是超市自己做的， 嗯， 咱就不说哪个，每个超市都有自己的那个羊肉片的组合，然后把那个包装一包，写的是某某超市， 嗯， 但是你不知道它的肉是从哪儿来的。 没错， 我虽然说这超市很大，但是总觉得哪个地方好像还会有一点质疑，但是吃了也就吃了。但是今天咱们带来产品啊，看得见摸得着，东来顺老字号，上百年的老店，所以吃着本身就特别的放心。 没错， 另外咱们再说一说口感，毕女士，口感您说一说，为什么这个口感能让您全家老少都觉得这东西不错？ 口感啊，特别嫩， 比较嫩， 嫩， 啊，嗯， 对。我们感觉是膻味不是很重， 那不是很重。 对，以前我这羊肉啊，我还真是不敢吃，我就吃了羊肉那么膻，我就很少吃这羊肉。这个呢，我就一吃我就感觉 还能接受， 还能接受，还不错，真是真是好东西。 嗯， 又嫩又那什么。 嗯，对，羊肉关键是要嫩。 嫩， 对。 羊肉想要做到嫩可不容易。 没错， 这个有的羊肉啊，一放过一涮碎了，那个不行。 对 啊。这个整片没有问题， 没错。 另外一个羊肉做到嫩就不容易，嫩本身跟你羊肉的羊种、跟屠宰的工艺、跟保存的过程